普羅政治民生起義。My Radio 2014。继续青筋暴现，不平则鸣，只因心系香港。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郁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好，英文陳翔同大家見面啦。今日咧有少少嘢咧，同大家宣布嘅。咁第一樣嘢咧，就係、是、下個禮拜咧，我就因為要去台灣公幹，咁於是乎咧就要揾人幫手啦。咁其實咧就今日已經原本想揾阿泰博士嘅，咁泰博士今日要做東啦，咁所以咧就今日都唔能夠嚟幫我手。咁但下個禮拜咧，就阿泰同埋阿錦咧，就麻煩你即係12月22號嗰日就幫幫手啦。 Okay. 因為咧。嗰日又有家事啦，又跟住有嘢有公干咧，要離開香港啦，咁就所以就唔能夠同大家見面嚇。咁咧就其實有朋友咧就寫個 PM 俾我嘅，佢話唔好負擔咁重嚇，就揾阿泰博士幫手。咁啊，即係佢未 PM 我已經做咗一樣嘢噶啦。咁但係至於話負擔重一樣嘢就應該嘅，咁啊。即係做咗呢個位置咁耐咧，咁其實你話負擔咁必然有噶啦，咁但係唔可以作為一個負擔嘅藉口咧，就失場嘅，係嘛？咁例如譬如阿陳雲咁啊，原本都唔關佢事啊嘛，咁但係次次都要我嚇翳佢，即係話即係要即係話叫佢幫手咁啊，佢次次都樂於上嚟嘅。 經常咪鬱敏咯，好耐朋友啊，十幾廿年啦，唔知廿幾年啦， 廿幾年啦。咁啊，講到鬱敏咧，就 幾年到依家 嚇。講到鬱敏咧，咁其實咧，大家都唔多唔少咧喺網上啊或者點樣都話點解鬱敏咁耐唔見佢㗎咁樣？咁佢而家北美，咁我今日咧就嘗試聯絡阿鬱敏嘅秘書，咁亦都即係交代聲咧，就如果阿鬱敏有啲片咧，無論係短或者長都好啦。咁如果可以嘅話咧，都訂翻翻嚟俾我哋 嚇，人先 定下人先嚇。如果唔係咧，就大家啊咁耐冇聽阿鬱敏咧，就會有少少詐型嘅係嘛？咁我哋今日都嘗試揾翻去睇台灣嗰啲片翻嚟啦。咁盡可能咧，我喺我臨走之前都聯絡，即係希望咧喺嗰邊嘅朋友，如果你有拍到啲即係片，咁阿鬱敏覺得可以俾我哋嘅時候咧，都麻煩你俾翻訂翻俾保羅保羅呢邊啦。好，嗱，今日咧第一樣嘢咧就唔係我哋講啦，咁個原因咧就係因為大家知道啦，就喺美國喺英國嘅國會咧，就前幾日咧就有關一個即係香港嘅狀況嘅聽證會，咁特別係關注到咧，究竟呢個中英聯合聲明啊，而家係有冇即係被違反啊，甚至係作廢咁樣嚇。咁有兩位朋友其實已經過去噶啦。咁聽講咧，聽講啊，咁如果我講錯，麻煩啲朋友更正翻我。就聽講文遠咧，而家就喺英國國會作證，係咪有件事啊？ 作證完啦， 作證完咗，完咗係咪嚇？咁無論點都好啦，嗰個作證亦都係一個新一輪嘅作證啦。咁即係我哋遲啲聽翻係究竟講啲咩啦。咁但係涉及今次呢個喺英國國會作證嘅呢個問題咧，即係報章未必做得大，但後面其實有幾有趣嘅一個即係含義嘅。即係最先咧我上個禮拜我都講咗噶啦，即係禮拜我同我講咗就係呢個出乎意料之外嘅，就因為咧。原本是包圍英國領事館，一下就可以變咗一個，即係英國領，即係英國國會會接受一樣嘢。 如果就係想同呢、這個即係、就是、個馬俊朗嗰一班人就係佔領英國領事館啦，即係當 包圍嘅 包圍啫。講就講佔領嘅威點，因為下底係佔領緊旺角同金鐘銅鑼灣啦。咁就諗住係同英國領事駐港領事吳若蘭女士見面，但係就冇乜成果啦。咁跟住一路喺度堅持咁樣落去，咁點知就忽然間就收到英國國會嘅外交事務委員會嘅邀請，咁就係可以去英國一個做一個特別嘅聽證。 咁我哋咧就唔講我哋自己嘅睇法啦，咁我哋有其他嘅即係節目都講過，咁我哋一陣間會補充少少嘅啫。咁但係咧，我哋要揾翻當事人。咁技術人員可唔可以即係肯定接到啦嘛 ？OK。 马仔， 喂，听到台长， 揾咗你好耐啊，今日揾咗你成日唔复歌，嗱我 系咩？ 系啊，我经常揾住你先复歌呀，几惊喺出边啫，一路等紧陈，一路等紧你，大佬真系开唔到档嘅。 哦，我哋喺占领区啊，瞓着咗啊，头先。 哦，系瞓着咗，即系而家 relax 到可以瞓着啦，系咪啊？嗱，OK， 嗱呢件事咧，我谂喺坊间嘅朋友咧，未必知道咁大，即系一个咁详细嘅过程嘅。即我第一样想问你咧，就点由包围个领事馆到嗰、那个即差唔多叫接近尾声咧？因为你睇到嗰日咧，旺角啊，唔系旺角，铜锣湾同埋金钟都到即撤离嘅阶段噶啦吓， 都执紧嘢走啦， 系执紧嘢走。你几时收到要去呢个消息，即可以去呢个消息噶？ 其实系上个星期，上个星期三四左右嘅，咁我又知道，其实我本身就话我知道，我想见 Otto 一个嘅啫，就私底下见面嘅啫。后嚟点知咧，最后 Otto 同我讲有变故，后嚟佢就将成单议程掉上成个 committee， 即系成个外交事务委员会。后嚟咧，点知咧就最后佢应承嗰度系成个委员会都肯同我见面，咁最后去到上个星期五，佢又突然之间同我讲，嗱，今次会面嘅形式就系听证会嘅形式，就好似肥棒咁，佢一问你一答，佢一问你一答咁样。咁我成个其实讲紧就系话呢短短几日，我先收到料就话，我要出席呢个听证会，而且个准备非常之仓促咯。 OK， 嗱，马仔呢度即系牵涉入边几个问题啦。第一样嘢咧就系当其时咧收到嘅时候咧，第一样嘢有冇感到自己英文嘅能力即系足不足以应付嗰个场面咧？ 呢、這个唔使讲，我其实我好惊噶，所以我其实谂私下见面就唔惊嘅。咁可能隔篱有 translator 咁样，咁足以同佢哋沟通，表达我嘅信息就得噶啦。但唔好谂到系听证会，咁听证会即系公开啦。哇，我当时其实好惊噶，大佬。如果英文稍微差啲咧，就惊闹出国际笑话。咁我又同国会嗰边申请，我话嗱，如果出席听证会嘅话咧，可唔可以咧，即系再揾一个即系翻译喺隔篱啦？咁佢可能用广东话讲，咁仲精彩啦。佢用广东话出席嗰个听证会，但系佢话唔好、啊，佢话个国会咧，佢要直接同嗰个证人去对话，所以佢就唔想同个 translator 咁样去对话咯，所以佢就冇安排嗰个翻译员。 因为咧、那个翻译咧嗰个水平如何，或者佢准唔准确，可以翻译到你的意思咧，都可以存疑噶嘛，系咪吓？咁你讲广东话吓，即系佢又点文字记录咧，系咪啊？好啦，第二个问题啦，啲旅费同埋机票点筹措啊？ sorry。 系 旅费啊！你话点样筹期？ 系啊！ 哦，咁我就喺 Facebook 咧就讲咗，就由我收到封Ottery 就话肯见我之后咧，我即刻喺 Facebook 咧就公开就想同大家讲话，想筹期就去英国嘅，咁去筹募呢个旅费嘅，咁希望人哋可以赞助呢个机票俾我过去啦。咁到依家我总共咧就差唔多四万蚊嘅，咁到最后我安排咗三个朋友仔去啦，咁大概都使咗3万几。 嗱，钱唔系问题啊，即、就、系、是、我想俾大家知道咧，即系呢啲嘢其实是次要嘅， 系啊， 一有重要有 mission 嘅嘢咧，其实你系公开讲嘅时候已经做到嗰样嘢噶啦，即系大家有信心。 当初咧就有一样嘢就系佢哋筹钱，阿俊朗筹钱嗰阵咧就系未，佢系将嗰个Ottery 议员邀请嘅消息系暂时保密住嘅，咁当时咧就有好多人喺度话，喂，你筹咗钱去唔到点算？ 系啊，嗱，我都濑嘢，即系点解我今日要揾翻佢出嚟讲？因为初头我都系收到你头先讲嘅消息，冇人敢话俾我听，原来系见到，咁我都话。Hey, 你去到見到先算啦，見到先翻嚟籌啦咁樣。咁呢個就我自己必定有個表白啦，因為我都唔知成件事嗰個來龍去脈嘅。好啦，阿馬仔嗱，即係都唔怕喺度講啦。原本係揾你噶嘛，但係結果點解唔係你呢？ 咁樣呢個真係抌心口啊！我好鬼開心嘅時候咧，突然之 之間發現咧個 passport 過咗期，咁我真係不知所措，點算啊？不過都唔係壞事嚟嘅。對於我個人嚟講，因為我個人個英文表達能力未必係好，所以今次由我去出席嗰個聽證會咧，嗰個效果未必係最好嘅。所以反而我多一個或者我之後咧，佢哋因為其實佢哋想親自見我，因為佢知道發起嗰、那個留守英領嗰個行動係本人係我啊嘛，我係個召集人，所以嗰啲國會議員本身上係想係見我嘅，咁禮貌上咧我都要同佢哋去見一次面嘅，咁我可能下年一月份我會再揾機會去見佢哋咯，咁但係就係話我今次去唔到，我又覺得唔係一件遺憾嘅事，係啊，咁出席嗰兩個同學，我覺得佢哋表現都唔錯，交到功課。 好啦，即係頭先嗰啲係次要問題，我而家問一個最核心、最重要的問題，就係話咧，成件事之能夠而家今次去到呢個英國國會去聽證咧，實際上係咪應該個原因係因為包圍英國領事館？ 其實唔係嘅，天時地利人和嘅啫，因為其實咁啱咧，我冇諗到嗰個國會嘅取態，你見到係好積極嘅，特別係最近咧，最近中國做咗一樣好核突嘅嘢，佢阻止咗即係英國議員過嚟香港，其實係有辱咗英國嗰個國體，即係我冇諗到就係中國其實如果唔我諗如果唔係共產黨將咁大條賓州咁揈過去咧，我都唔知道我今次呢個機會過去，講真喎， 所以有時你守得耐你就有機會啦。 我有陣時啲嘢唔係話你估計得或者唔得，係咪？好多好多意外因素嘅，即係我都再次強調啦。因為我一聽到嘅時候，我覺得都冇乜意思啦，咁違法係咪啊？咁但係，而家你發覺一樣嘢喎，即係當然阿馬仔頭先個講法啊，更正咗我嗰個即係概念，件事冇直接關係。咁但係喺呢個即係中國政府佢做咗一啲令到英國嘅特別係國會議員感受到係一啲即係不妥當嘅地方嘅時候咧。佢都相應做翻一啲即係補救工作。 其實有關係嘅，即係一群人喺以前嘅前宗主國嘅領事館度，雖然俊朗我哋話佔領，實際上係求援嘅，呢個係對英國嚟講係你話係感到憐憫又好，或者感到壓力又好啦，實際上係有必要係見呢班人嘅。 嗯，嗱，而且見嗰個咧，頭先我哋都睇到啦，就阿吳文遠喺嗰度繼續作證啦。我有個感覺就係呢個作證嘅過程咧，可能唔係話即係三數個就做完嘅。佢有可能延續成為一個即係定期嘅一啲監察香港嘅一啲狀況嘅一啲聽證會嚟嘅。咁馬仔嗱，即係今次做咗之後咧，你無論個結果如何啦。你希望未來咧，即係喺香港嘅代表，如果再獲邀嘅咧，佢能夠反映到啲乜嘢俾英國國會聽？ 其實就係將香港最主要嘅問題話俾佢知啦。譬如話我哋嘅選舉被操控啦，即係其實咧，特別係香港最荒謬嘅嘢話俾全世界知咧，啲水貨客過嚟搶奶粉，後嚟雙非問題，各方面問題。即其實呢啲問題喺全世界嚟講，我相信係非常之荒謬嘅事，但只係香港變成咗一個比較上係合理嘅嘢啦。咁最緊要就係話俾全世界知，我哋唔係自治城市咯，我哋只係中國嘅一個殖民地咯。 嗯，好嗱，最後一個問題啦。嗱，頭先咧就即係我哋提過有兩位嘅代表過去啦，咁亦都即係有其他人再過去啦。是選擇代表這個準則是怎樣，即是簡單來說就是誰有權代表香港去講去這些地方講嘢。 首先不是左膠先不過我不知道為何會揀了英國那邊會揀了吳文遠過去，其實他今次搞的聽證會，其實他本身就想找一些香港的代表過去的，即是他就真的想找一些政黨人物啊，或者怎樣。那我剛才我未看訊息，就是當國會那邊都同我，即係嗰邊嘅一啲specialist 都好似同我 WhatsApp 咗，咁啊睇未睇信息咁樣。但係問題就我最緊要就係佢，我聽講就係佢其實都想揾一啲香港嘅政黨，即係有代表性嘅人物過去嘅。咁可能就揾咗吳文遠，係嘛？即係我但係揾佢就點解揾佢，我唔係好了解啊。 唔係，但係講成件事最緊要啦。依家我同阿陳文都會詳細講講啦，就係今次呢個聽證咧。已經破除了一個即係習慣，就係 以泛民特別是泛民的議員為首包攬了香港的國際論述， 因為以前泛民的議員即係陳方安生啊，陳方安生唔計啦，即係李柱明啊嗰啲咁係成日去美國國會聽證或者係見美國嘅國務卿。咁英國就當然因為殖民地時代就會帶佢哋見一見下議院嘅人或者政黨嘅人啦。咁就變咗習慣上就變咗係照顧咗泛民，咁泛民就係攞咗嗰個 話語權， 當然嘅代表權啊話語權啊。但實際上今次就係佢哋。他們本來可以爭取去的，但是他們不去了，他們沒爭取到、 可以這樣說，今次是缺席、缺席的原因我們以前分析過，所以不再說了。馬仔多謝你了，最後提一句，記得去重新補領過 passport 一定一定， 是啊是啊是啊，即系呢啲嘢咧，本来我就唔 急讲， 但系咧就即系为咗其他人着想，我先 为情况啊打开外交关 系。OK， 好多谢晒马仔， 多谢，拜拜， 拜拜拜拜。OK， 嗱，我收音有少少问题，但都唔紧要咧，就系因为件事，我觉得都好值得拎出嚟俾大家去参考或者谂一谂嘅吓。即系最简单一样嘢就系，咦？大家今时今日发觉一样嘢就系。不是说你要香港的政坛有头有面，即是这些国会的听证的小组才要找你过去。 这个就是除了是刚才讲说打破了泛民的一贯性的代表权之外，还是香港的平民外交的开始的。 所以整个意义呢，我觉得就是过了这个事件呢，其实都重要想回在整个过程之为什么要发生，为什么最初连我都觉得是比较悲观呢，而结果就不是。第二样嘢就更加重要了，就是经过了这次这样的听证之后呢，咁跟住会怎样呢，咁呢就其实现在大家会感觉到一样嘢，就是开始那个打压或者所謂呢個棍與蘿蔔咧，應該第二節我哋會翻嚟再講啦。就開始密集去施加於香港，係咪啊？又俾甜頭你啊，又打壓你咁樣。咁喺咁嘅階段嘅時候咧，如果你話再加上撤離咗嗰個佔領區，咁有啲人會覺得係有少少沮喪嘅嚇。咁甚至你聽到有啲調查都講啦，話而家即係要接受嗰、那個即係、政制改革方案。嘅人咧都上升緊嘅， 如果係被迫接受或者係無可奈何嘅接受啫，其實際唔係接受啊。 咁但係咁嘅情況之下咧，大家亦都注意一樣嘢，就係唔應該對事情悲觀，因為你從即係好多嘅方法，你都揾到一啲出路嘅。咁呢個唔可以講話去英國國會啊，好著弱咁樣，但係起碼做到一樣嘢俾大家睇啦。咁我覺得下一站咧就應該係美國國會啦。嚇嗱，呢個唔係我個人推薦，係我覺得個事情會咁樣。 咁樣，因為美國國會除咗係請咗前總督彭定康去做聽證之外，都仲請咗香港學聯去嘅，但只不過學聯係唔去咁解啫，因為佢哋驚 勾結外國勢力， 驚得罪中共冇運行之類，或者本身佢哋可能係中共都唔定。 咁但係咧，我覺得咧，即係涉及到香港問題咧，大家唔需要用呢個所謂勾唔勾結外國勢力嚟講，而係話佢俾到個機會你，大家去講到香港而家個處境如何。 系嘛？勾结外国势力应该系中共讲嘅，我哋就唔叫我哋叫替结邦交，或者平民外交。 系啊系啊吓，咁特别系咧，譬如话去头先我提到个问题啦，就系边个有权，边个可以代表香港？吓、咁马仔当然有佢自己嘅睇法啦。咁但系我觉得就话，即系而家你去代表香港咧，其实我哋唔需要用一个惯常，一代表香港啊，李柱明啊，陈方安生啊呢扎人，咁你可以好多人噶你。就算你而家譬如話你自覺個頭先我一問佢啊，或者自覺個英文唔係表達能力好，但係可以吹谷噶嘛，可以訓練噶嘛， 嗰套語彙好快學識嘅啫，同埋提起李柱明就有啲火氣嘅，以前啊。美國國會都請過李柱明去，跟住問佢好唔好貿易制裁中共嘅，即係當時係八九民運之後，咁佢話唔好啊。 咁永遠都係去到嗰啲場面，就譬如有一類人都係覺得啊，唔好得罪邊個，唔好得罪邊個咁。而家嘅問題就唔係唔得罪邊個，而係你要將件事實講到出嚟俾香港。嗰事實係咩咧？就係喺呢一次嘅雨傘革命入邊咧，我哋唔好講話即係個訴求本身，而係香港警察處理嗰個暴動嘅手法。本身其實已經係好值得係國際關注。 佢係違反咗警例同違反咗一切嘅文明警察或者文明嘅執法人員應該做嘅，甚至佢比大陸公安仲差。大陸公安唔會周街打一啲即係行緊買嘢嘅人嘅。 嗰啲係城管做咁樣 啊，即係佢外判俾城管做，城管亦都唔會打啲人，城管打小販，嗰啲打嗰啲人冇錢收噶嘛，係咪？所以呢班佢叫妖獸特務兵。 好，除了這件事之外，我覺得大家還要將一個情況 比較廣泛啲去反映翻俾外國聽。第一樣嘢就係香港嗰、那個即係人口結構改變嘅問題， 即係個殖民侵略啊，即係人口清洗，即係 ethnic cleansing， 係一個極之危險，亦都係極之殘酷嘅事情。 即係講到具體啲就係譬如話嗰、那個即係大學位嘅問題嚇，或者即係嗰個母語教育嘅問題嚇，譬如話。台母語教育咁，你唔係講，變咗唔係廣東話，你普通話。 普通話，跟住簡體字，跟住就用咗大陸嘅詞匯，請咗大陸嘅老師落嚟，因為佢用呢、這個國家所謂國家即係垃圾國家嘅普通話國家考試嘅基準，跟住就係大陸，即係香港學校就變咗要請大陸老師嚟教中文。咁呢啲叫文化清洗 （cultural cleansing）。 嗱呢啲問題咧，即係即使喺香港咧，其實都唔係話係。即係好長期之前已經係形成一個主流嘅意見，咁呢個就算變成大家都有同一個感覺，係近期嘅事。 近期事啊，以前就話中港一家親啊，或者兩文三語啊，要做大陸生意啊，就應該 學普通話，學普通話有運行。依家好多家長都係咁樣嘅，即係出賣香港或者出賣自己嘅尊嚴嘅，好大部分係香港嘅自己人。 嗱咁當然啦，個主菜就當然係所謂嗰個中英聯合聲明啦。咁呢個就喺立法會度都有講噶啦。咁如果你話，單方面嚇，即係已經失效或者點樣都好咧，佢畢竟係一個喺聯合國備案嘅一個條約嚟嘅， 唔係佢係香港嗰個憲法，即、就、係、是、基本法嗰個法源嚟嘅。即、就、係、是、由於有中英聯合聲明，所以香港係由英國嘅治權或者主權又好啦，就是、移交咗俾中共，就是、完成咗香港嘅主權係歸屬於中共嘅。即係嗰個中英聯合聲明個重要性就係香港嘅主權係由嗰度界定嘅，否則就香港就係英國嘅侵佔地啊。 咁啊，嗰個即係聯合聲明咧，即係如果係已經無效嘅話咧，咁大家可以問其他問題啦，就係你中國同其他國家簽訂嘅條約係咪都可以咁樣咧？咁樣 係嘛？如果無效嘅話，就變成香港主權圓空啊，圓空咗可以獨立，可以宣布好多嘢。 咁講嗰個人都即係唔知個後果如何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話英國對香港冇乜即係監督嘅責任，或者冇獨立責任咧。咁呢個明顯係違反咗呢個干涉內政嘅原則。因為呢個係人哋嘅事，人哋嘅事唔係輪到你講英國點對香港點咧，就唔關你事。 係啊，唔係佢可以抗議 啊。係啊，佢可以抗議啊。 啊，咁你就唔可以話人哋冇權咯，因為佢係一個監督者嚟嘛，聯合聲明嘅、 人哋一個 替約國嚟。 人哋一個唔覺意中意收翻曬你啊，全部香港即係九七年之前出生嘅人俾翻曬居留權，你吹啊，真係係 咪 啊？冇法。我唔係講我贊成呢樣嘢啊，即係我咧唔覺意啊，我冇要求呢樣嘢嚇。OK 嚇， 佢可以出呢招嘅，可以出呢招，跟住係。用外交保護，跟住聯合國又嚟介入咁樣，即係呢啲係其實中共都估到嘅 啦。除了下一站是美國國會之外，嗱呢、這個我再次強調，呢、這個唔係我嘅推薦啊，我覺得即係個事情個變化如此啫，就跟住聯合國嘅啦。即係聯合國又可以，即係大家去講講啊！即係究竟即係香港狀況如何啊？香港特別係人權方面嘅問 題，聯合國就隨便可以去到做聽證嘅。 咁特別涉及到譬如去聯合國嗰、那個即係作證咧，就應該我覺得即係要矯正翻咧，就係較早前有團體去嗰邊。就講述話，譬如嗰個要求個政府係點樣，即係善待新移民 嗰個問題。係啊，嗰、那個係、那個蔡耀昌為首嗰個組織啦。 咁我覺得就即係如果佢去得，咁其他人都去得嘅時候，其實都有咁嘅責任，你要更正翻嗰、那個嗰、那個講法，就係話，即係其實嗰個唔係單純涉及到新移民本身嗰個權利嘅問題，因為事實上香港嗰個對即係不同嘅階級、不同嘅社群咧。已經有一個相當之即係唔錯嘅一個反歧視條例嘅嚇，咁喺呢個問題上邊再去加另外一樣嘢，其實係製造另外一個族群衝突， 或者製造一個新即係大陸新移民嘅平權之外嘅特權，即係佢嘅少數嘅關注，而且呢、這個佢唔係少數人嚟嘅，佢哋係13億人做後盾，而家源源不絕咁輸入嚟，同另外仲有一個控制住香港嘅經濟命脈同政治嘅一個主權國，就係、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撐腰。所以他們不是少數人，而一旦給了這些所謂少數人的特別的權利，即譬如我們平機會，由平機會為什麼要立這個反種族歧視法，即是關於新移民的大陸新移民的反種族歧視法，就是因為蔡耀昌這班人在聯合國做了聽證，是譴責香港政府是歧視新移民， 各種的政策對新移民不公平，譬如話冇得公冇公屋啦，冇呢個福利權啦嗰啲嚇，咁跟住就係聯合國係責成香港政府係為呢件事係做一啲嘅修補嘅工作，咁於是就平機會就草擬法案，就諗住喺出年就交俾立法會審議。嗰啲法案係點樣咧？就係包括話你唔可以歧視大陸新移民嘅出生地，譬如你問佢鄉下喺邊度，點解你啲廣東話咁嘅咧？佢已經可以報警拉你，而且報警嘅時候你要證明自己無罪嘅，呢種係違反普通法嘅原則。另外就係令到新移民係肆無忌憚嘅香港，你一旦講普通話嘅時候，你冇權叫佢講廣東話，即使佢係快餐店嘅店員。 好啊，嗱，咁即係成個即係國會作證咧，佢顯示咗咩咧咁樣？咁就即係大家不斷有問呢個問題啦，或者甚至馬仔都提過，就將要將香港呢個問題咧國際化咁樣嚇。咁咧就其實呢個表述咧有少少偏差嘅。咁我從一講咧，香港嘅問題咧係一個國際問題嚟嘅。佢由 day one 開始係已經係一個國際問題啦。 香港嘅來源就係英國同埋大清清朝簽訂咗個條約割咗過去噶嘛。咁本身就係一個國際衝突得之下嘅一個侵佔地，而且佢係一開始就定為一個 free trading port， 即係一個免税港。咁就等到各方面嘅合法又好、非法又好、走私又好嗰啲人攞埋香港做國際交易，咁中國英國係從中取利，亦都做一個調停人，係得到呢個國際關係嘅利益。本來就係咁樣出嚟，一路到依家都係咁。依家只不過依家咧就是、中國政府想攞英國當時嗰種如魚得水嘅利益，不過佢冇咁嘅本事。 嗯，好啊，嗱咧就第一節結束前咧，我就想做個呼籲啦，因為下禮拜咧就即係公幹啦，嚟香港啦，咁啊即係都要提一提大家啦。就聖誕節特別平安夜咧，其實大家就要去報佳音嘅，特別係 耶穌降臨啊， 係啊，特別係要報呢個政治嘅佳音。咁如果你就算唔報佳音咧，你都要即係去幫助本土經濟，咁咧就要購物係嘛，又要消費係嘛，就總之咧就要去街嚇， 而且有非常多嘅警察維持秩序，非常之安全。 咁大家唔好浪費呢個假期啦。我即係類似佢講過就係、是、以前咧，我對於平安夜倒數咧，我就非常之反感嘅啊！我從來覺得即係一件相當之戇居嘅事嚟嘅啊！咁但係2014年嘅平安夜倒數咧，我絕對支持嘅， 特別有意義嘅。 特別有意義。 原本信教嘅就會覺得係應該復活節先有意義嘅，就是、主耶穌降生就普普通通啦咁樣。 咁、至於即係除夕嘅倒數更加重要啦，係、咪？一年將盡，2014將盡，2014有咁多俾大家記憶。如果大家唔出嚟去記憶一下佢咧。即係特別係提醒呢個特區呢個689政權咧，即係佢做過啲咩嘢咧，就真係對自己唔住啊！ 即係幫佢倒數下，時日無多咯噃。 係啊，啊陳文講呢個啱嘅，即係為689嘅政權倒數係咪啊？係嘛 ？OK， 好啦，我哋下一節再翻嚟啊！ 谢谢曹委员。刚刚你开场白的时候谈到说，我们不要谈这个总统选举，我们要谈这个市政，市政看见了就哭了 ，OK？ 做就要做好。这次的选举九合一选举，大家的焦点都在六都，对吧？其他的县市长都没有人提，然后六都之中呢，新北市都没有人提，都是台北市跟这个台中市在选。因为这两个是国民党执政的这个直辖市，可能有机会会丢掉，所以基本上主流媒体也好，网络也好，都是在报道这个台北市跟台中市。那新北市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朱市长的竞选团队，他这个竞选文宣，还有整个这个竞选工程是非常有创意，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啊，让这个看起来像40多岁的人，去当总统也不错啊，对不对？国民党的传统的选举的方法已经很老旧，这一次我们也看不到什么突破，只要在新北市可以看到一些突破。老实讲，包括连胜文，他比朱市长还要年轻，可是他整个这个所谓 campaign management 还是国民党老的一套，所以他跟这个柯文哲比较，年轻人就走向这个柯P那边去。老实讲，这两个候选人产品问题，两个人样子都不怎么好看， 对不对？尤其柯P，你看他的样子，他当年首都市长嘛，有些人觉得不一定。可是他竞选工程做下来以后呢，大家觉得他，哎，他当市长可能也可以啊。哎，新北市大家都是在看2016，因为朱立伦在上一届赢这个蔡英文11万票，这一次这个对手是这个，有人说一个笑话是抽签抽来去选的，刘锡安也不想选的，一定台湾话讲的温书，然后会输得很难看，对吧？所以如果他这一次能够冲高30万票到35万票，在国民党整个所谓这个未来这个权力的整合还有接班方面，哎，没有人会骂他的，没有人会说他飘飘的，这个是整个政治客观形势、政治现实是一定他是去选总统。所以今天就出现一个很矛盾的地方，就是哦，如果我不冲高票，对不对？又不行，我要冲高票，人家就说我跳票，对不对？所以你说，哎，我们今天来谈谈市政，当然我们印象都很深刻，对不对？像这个曹委员刚刚讲的，上网都看到了，对不对？我们香港人比较关心的是马英九这6年干得那么差，然后2016会不会再来一个政党轮替，民进党执政，然后对手也是蔡英文对朱立伦，像上次新北市市长选举，如果是这样的话，朱立伦又赢蔡英文，那你国民党不是安了吗？对不对？我不相信现在国民党有一些希望改革的国民党党员没有这种看法，所以我这个是表达我的意见，你意见你可以不回应了，对不对？这个选举很重要，虽然媒体没有什么报道，选举工程也做得非常好 ，OK， 所以就是要冲高票，而且通过这个选举的选举工程，就让人家觉得他是储君，以前是靠台北市市长去总统府，现在是要跟新北市的市长进入这个总统府。我讲完了，谢谢。